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早晨。就由我们开始思想神话语之先，我们同心的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不单只是远在天边的上帝，你更加是近在眼前，来到人世间去抚救人间的痛苦，各位的上帝。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打发你的独生儿子来到世间，将真理去教导我们，并且我们的主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甘心走上十字架的路，被钉十字架，流出宝血，受尽各样的凌辱痛苦，承担起我们的罪恶带来的咒诅。主，我们感谢你，基督爱我们的缘故，甘心受罪，基督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舍命，基督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流血。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大爱来到激励我们众弟兄姊妹，叫我们以爱来到回应你，向主讲，主啊，我们愿意爱你，主啊，我们愿意听你的话，来到活出圣徒的本分，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差派的使命，将使命活在我们的生命上。主，我们仰望你，愿你的灵临格临在我们当中，运行我们的内心，向我们讲说话。求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知道你牧师回到香港，其实我刚刚都在星期四从香港和中国回来。在我自己接近退休的年日，我就思想到究竟我侍奉的人生究竟应该是怎样来到好好的来到善用。因为可以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很快入午，好像是昨天的时间，但现在已经很快就来登陆了。所以要想究竟我怎样来到善用上帝给我们仍然有的日子。感谢主，上帝给我有机会来到去参与差传的侍奉。其实当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我们都思想我们要去做一个宣教士，去到远方来到带领那些未信主的人来到去信主。可惜我们不是立刻去到工场来到宣教，乃在教会来到侍奉。我深信神有的心意叫我们在教会来到侍奉，同弟兄姊妹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来到成长。当我们有机会来到北美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师母来到讲，其实神叫我们去宣教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到北美去服侍做牧师啊？太太给我一个好的提醒，她就说其实我们现在都在这里宣教，我们去到一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文化，虽然那班都是我们的同胞中国人，但是他们已经是有另一个文化成长。我们在进到一个新的文化里面来到牧养他们，更加带领他们向其他人来到传扬福音，这个岂不是也都是宣教吗？我想他都讲得有理由的，也都是我们去到加拿大这个地方，都不是我们的国土，又不是我们的家，但我们来到这里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我深信就是上帝摆我们在这里，摆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他的心意。我回去中国来到侍奉，特别是自己内心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情，因为当我年轻的时候读了一本书籍，是一个很出名的女作家，她来到这样去讲她自己的心声。她说我们是没得选择的，被爸爸妈妈来到生出来，我们没得选择哪个爸爸哪个妈妈，也都没得选择我们自己的国籍是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但是当我们成为中国人的时候，我们就勇敢地去选择做一个中国人。当我年轻的时候，也都对中国因着这个分享有一个内心很深沉的感受，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爱我自己的国家， 爱我的同胞。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好几个人物给我很大很大的感受，特别其中一个就是耶利米先知。先知耶利米可以说是神很重要的一个先知，兴起他能够冲破铜墙铁壁，能够真的为神做好伟大的事情。耶利米先知在一个世代去面对同胞背弃上帝，不肯来到去好好的敬拜上帝，反而去来到去联系一些外来的势力，外邦列国，甚至乎敬拜偶像。先知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沉痛，看到他的同胞，他说了很多的豪情壮语，特别很深刻的就是说到，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昼夜的哀哭。耶利米先知形容到，愿他的头好像水泉一样，眼睛就是个泉眼，喷出水来，在这里大声来到哀哭，好为我的百姓来到昼夜的哀哭。另外一段的圣经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就是刚才弟兄为我们要读出的，使徒保罗去对他的弟兄有一个很深情的体会。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很清楚来到讲述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是要拯救所有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利人、希列人。这个福音是本于信，以止于信。保罗在罗马书里讲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称义的道理。无论你是什么人，外邦人、化外人，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因信称义。但是当他想到他的同胞又怎样呢？他的同胞拒绝基督，他的同胞因着保罗在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被他的同胞来到迫害，甚至要杀害他。当有信徒来到问保罗，犹太人怎样？你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没错，我们因信称义，那我们的同胞呢？我们血浓于水的同胞，他们怎样？罗马书一至八章，保罗就在前面讲述因信称义的道理，然后第九章到十二章去讲他的同胞的问题。神有他自己那个绝对的主权，但是神仍然来到去要拯救犹太人保罗的同胞。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保罗来到分享他自己的心声，对他同胞骨肉那个心，在这里很清晰他来到讲，他说他自己那个感动，甚至乎他真的好像我们中国人讲，讲得细神劈怨，真的很真情、很真心的来到讲。我在基督里面来到讲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他讲很真实的，苦心自问，从心底里面，我自己的良心、我的人格有圣灵感动，我自己以生命作为这个的见证。他见证什么？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身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为我骨肉之亲，为我的弟兄。今天我们从宣教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叫宣教角度呢？就是从神要世人成为基督徒那个的心意。上帝造人造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美丽的。神创造的时候，创造每一样每一日都说这个项项是好的。然而当人犯罪堕落，陷在罪的里面的时候，罪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不再是那么美好，人神的关系亦都断绝了。 人与人的关系亦都复杂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地因着人犯罪的缘故长出蒺藜荆棘，人以前做工是很容易很享受，但现今不再那么享受，人要劳苦汗流浃背才得糊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人和神一起享受整个宇宙那个的福乐，神的心意是要人享受和他同工那个喜乐，神的心意要人和上帝有感通，享受上帝一切的存在和丰盛。然而人堕落在罪里面的时候，人没有办法，只是陷在罪中不得自拔。但我们感谢上帝，神祂有心意，祂来到世间将人重新的寻回。保罗祂很清楚知道这个道理，祂看到祂同胞仍然沉沦的时候，祂内心非常的痛苦，就好像祂自己在受罪恶压迫沉沦的痛苦一样。从宣教的角度，我们体会到今天的世界有两个大的福音被盗的群体，两个十三亿，大家估一估是哪两个十三亿？第一班人又是十三亿人，第二班人又是十三亿人，这两个十三亿是什么人呢？第一班跟我们很有关系的是我们的骨肉之亲，中国人。中国现今十三亿的人口，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未信主，未认识上帝。或者有人说现今已经中国教会很兴旺，是吧？有很多很多即是家人教会，甚至公开教会。感谢上帝，神的工作实在很奇妙。真的，今天如果你去到中国看一看的时候，你去参加家人教会，你去参加公开的三字教会，都很兴旺。那些的三字教会，譬如这间堂可以坐800人，可能逼了1200人入这间堂里面，甚至在外面，去到外面的花园、后院、backyard，都站满人在那里来到参与敬拜。神的工作很奇妙，然而仍然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同胞在救恩的门外。逼满晒人那班都是少数，我们中国有十三亿的同胞，他们仍然在救恩的门外。另外一个十三亿就是刚才主席和我们祈祷都提到一班的回教徒，甚至极端的回教徒，他们对其他信仰基督徒天主教徒的迫害。十三亿的回教徒被这个他们的宗教牢牢的捆锁住，他们没有办法去听到福音，甚至接受福音。因为当他们改信他们信仰的时候，他们的法律制裁他们，甚至乎家人都会迫害他。在回教的国家回教法律里面，如果你一个你生于成为回教徒了，没得选择，而你想改变你的信仰去信耶稣的话，你的家人可以杀了你，而他们没有罪。你想想几多人惊几恐怖，好的就是将你逐出家门，不要你了你走了，我们不想见你。不好的就是他们秉行他们的法律将你杀了。十三亿的回教徒可以说他们活在一个的黑暗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一班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神给我们的恩惠，上帝将我们从罪恶里面重新的买赎回来。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活在亚当夏娃罪的牵连里面，不单止是亚当夏娃犯罪，我们自己都沉沦在罪恶里面，面对罪恶我们都无能为力， 我们一样的犯罪。而当我们认识上帝、认识基督的时候，我们愿意真的被圣灵感动，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做人。圣灵进入我们的内心，使到我们能够同上帝的关系复和，恢复回上帝做人的时候原本的关系。神同人很密切、很亲密的，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上帝直接跟他们聊天，上帝可以去探访他们，跟他们一起，甚至亚当夏娃工作的时候，上帝的灵都感动他们，他们很舒服、很开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重新就跟上帝恢复这个关系，享受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美善、上帝给我们的福乐，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不再沉沦在罪、被罪恶来到压制，我们不再被我们的脾气来到去捆锁，我们内心悠然生出一个爱，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怜悯，甚至乎去到一个悲天悯人的地步。我们赐上帝，赐我们的主，我们享受各样的福乐。然而当我们享受这些福乐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仍然有很多人在救恩的门外，特别这最大福音未及的群体，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骨肉。保罗面对他的同胞、他的骨肉的时候，他讲出他自己内心的个情怀：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弟兄姊妹，保罗他说我是大有忧愁，时常的伤痛。当保罗信主，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他重新回到主的里面，他以前以为为上帝大发热心，去逼迫基督徒、杀去基督徒，以为是为上帝做事。而当他重新认识上帝的时候，认识到这位主是为他牺牲流血，他不再自疑，他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作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拯救、蒙神的恩惠，我们进入到上帝赐给我们福乐的里面的时候，没错，我们可以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恩福，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像保罗一样这样说，俯伏在主的面前：主啊，我当作什么？我们不单单享受各样的福乐，我们更加应当将这些福乐同人家来到去分享。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他更加将大使命来到交付给我们。基督将大使命交付给一班门徒，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传到我们今天这一代。我们无可抗拒的，无论你愿意接受或者不接受，你其实已经接了这个使命。倘若你乐意的去行，感谢主，神的恩典加倍的临到你。倘若你不肯乐于很勉强的，那这个求主怜悯我们。保罗他说，真是面对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要得的人我真的要向他们传，因为还福音的债，好像欠债一样。欠债其实被人追债追上门，你知道即不太容易受，但你欠债心情去还福音的债，你欠他们的债就告诉你，你必须不断快速地将福音来到传扬。当保罗去看到他同胞未信主的时候，非常内心痛苦难堪，以致到他跟弟兄姊妹来表白他自己，他是大有忧愁，时常的伤痛，为了他弟兄得救，他愿意摆上极大的代价，就是他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个意思就是他愿意付上一个极大极大的代价，甚至乎是生命的代价，甚至乎是与基督分离这个永生的代价。可以说这个代价其实是付不起的。如果 我们失去了永生，没有了永生，没有了和上帝复和那个福乐的话，人生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啊，就好像一只蚁一样啊，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啊？当然蚁当然有他的生命的意义，但是当你看一只蚁的时候，渺小啊，一点都不值得珍惜。特别现在我们春天来了啊，不知道你家有没有蚁患，你见到蚁你怎么搞啊？一下按死他啊，走去 Home Depot 买些蚁药来到去毒死他。蚁没有生存的权利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残忍对他啊？我们的生存的意义在哪里？是什么？当我们看到我们弟兄未信主未得救，他们结局就沉沦在罪恶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保罗说他愿意付上一个重大的代价，就是付上永生的代价。其实这个他真的付不起的，他都愿意。你我又愿意付些什么的代价呢？我有机会去到短宣的时候啊，看到啊一个地方一个见证啊，就是我们广东省啊粤北的地方，一个河源啊。河源这个地方是一个城市，它周围附近有不同的乡镇。这个地方在二十多年前只有小细小的嘉陵教会，未有公开的教会。当一个牧师二十多年前去到中国来到传扬福音，带领了其中一个女工来到信主。这个女工在东莞那里来做车衣工人。这个牧师带着去信主，然后好好的栽培这个的姊妹，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跟着这个姊妹大发热心，觉得她获得这个救恩，她很开心，她愿意来到服侍主。结果她走去报了官方的神学院，读完神学毕业了，她说我要回到家乡来到侍奉。结果这个女工就回到广东的河源，在这个地方来到传扬福音，带人信主。没多久她就被政府拉了，她 你做什么在那里从事一些非法的宗教活动。这个女工一直倚靠上帝，这个姊妹她是很清楚地来到讲起自己，我不是做什么非法的宗教活动，我只不过跟那些人分享我自己的信仰经历，我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信了耶稣，耶稣怎样帮助我，我生命怎样从那个时候得到喜乐。姊妹继续来到去工作，她带领了几家人信主，跟着开始了嘉陵的聚会。然后当教会一路发展的时候，他问这位带他信主的牧师，我们现在怎么算呢？教会越来越大了，他们经过祷告之后，不如，向政府来到去登记，其实某个程度向政府登记这个是法律的要求，我们其他地方，教会都是社团注册都要登记。结果，他们经过祷告，然后 去做这个注册登记，很自然他们被接受，结果就成为了三字教会。你知道中国大陆有三字教会，亦都有嘉陵教会。三字教会就是政府官方认可，经过登记，在国家的 under， 国家的统战部底下一个宗教部，宗教局。嘉陵教会和三字教会有很多的争论，但现今中国教会已经变了很多。特别我提出这个广东河源，二十几家的教会都是从这个姊妹开始的，他一个人开始一间的家人教会，然后教会去登记，本来是家人教会，但是登记就成为了三次教会。他们能够公开的敬拜，圣诞节复活节，可以有 很大很规模的敬拜的聚会，以到教会能够有一个公开的见证。一个教会跟着发展 两三间，跟住发展到而家二十一间教会喺附近嘅县镇。中国政府佢哋规定每一个嘅县每一个镇只可以有一间教会。感谢神，就用呢一位嘅姊妹，经过二十几年嘅时间啊，而家有二十一间嘅教会喺河源周围嘅县城县镇嘅里边。所以当我睇到呢个教会嘅历史，河源教会历史嘅经历嘅时候，冇错，佢哋系三字教会，但系佢哋同其他三字教会唔同，佢哋本身系嘉宁教会，然后嘉宁教会去登记成为官方嘅教会，当然佢哋仍然要守上边摆落嚟嘅规矩，譬如其中一样就系唔可以向十八岁以下嘅细蚊仔来到传教，他们真的很守规矩，所以他们团契主日学只是带一些小蚊仔在那里玩玩游戏，看着他们 babysit， 但没有教他们圣经的真理，没有好像我们这样上主日学教他耶稣基督的故事。这个特别因为那个环境使然，在公开的聚会他们没有这样做，可能在私人的聚会家庭的里面爸爸妈妈仍然可以教他们的小孩子。所以我们纪念我们的同胞，纪念中国的教会，上帝的工作很奇妙，他可以兴起就是一个的姊妹。这个姊妹原本只不过是一个车衣工人，他的前途是什么？找多些钱去车衣，可以比他 在乡村农村的工作更好，他可以找到更多的生活。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感受到我的生命不单止是这样，我要好好服侍上帝，我将福音同人家来到传扬，以至去受装备，以至去回家乡来到传扬福音，从一个家庭开始，再带另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这样带。以到今日，他的教会已经发展到一个成为一千人的教会。咁就主，我有机会喺呢个教会嚟到分享讲道嘅时候，成个教堂楼下坐满晒，有八百人。如果佢哋有特别嘅聚会，佢逼满晒成个教堂，超过一千人。二十一年嘅时间，从一个姊妹开始，可以带领咗咁多人信主，同埋呢个教会再分展分开去，建立咗二十几间嘅教会。平均一年一间教会，21年，而家有21间教会。神用一个好年轻嘅姊妹，成就一个咁伟大奇妙嘅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同样地会用你，用我。保罗佢话：为着我弟兄，为着我骨肉之亲，就算我付出一个极大嘅代价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弟兄姊妹，你又愿意为主为你的同胞付上一些什么的代价呢？保罗他继续来到讲我的同胞这一班以色列人，第三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恩典里面，旧约圣经上帝特别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他们的宗教礼仪满有各样的仪式，其实这些仪式就是帮助他们去敬拜上帝，去亲近上帝，去找住信仰的核心，回归上帝的怀抱。然而当人找着这些仪式，找着这些礼仪，只是表面的敬拜，而忽略了内心的敬虔，对上帝的崇敬，人只不过留在宗教的仪式的上面，而在救恩里面来到失落。你说几咁的可惜呢？救恩从旧约上帝的心意已经开始，上帝颁布律法是要指教人去明白真理，在真理里面来到行事。 然而人却是捉错用神，甚至乎将自己来到高台，以这些表面的礼仪来到夸口，结果是怎样呢？在救恩里面来到失落。上帝的心意原本是指教他们行在一条正路里面，但是人却是偏离正路，只找住表面的礼仪仪式，却是找不住上帝。保罗说他的同胞本应就在神的恩约的里面，然而何竟他们在神的恩约里面来到失落呢？当保罗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去到每一个新的地方，第一件事他就走到犹太人的会堂，向犹太人他的同胞来到传扬福音。而当这些犹太人不肯接纳他，甚至要驱赶他，甚至要杀戮他的时候，保罗转到去外邦人那里来到传扬福音。福音因此临到外邦人，福音因此临到我们的身上。保罗亦都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神的心意叫他不单止传福音给他的同胞，更加福音传到外邦人的身上。然而保罗他内心那种的心情，我岂可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福音由犹太人那里出来，犹太人岂可在福音里面来到失落，所以一路来到去解释犹太人得救的问题。上帝有他的心意，有一日犹太人必然全家都得救，神有他的心意来到成就。但是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使徒，保罗很知道他的情感，他愿意为他的弟兄姊妹，愿意为他的骨肉之亲来到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弟兄姊妹，保罗愿意，你我又愿不愿意呢？圣经里面也都给我们见到另外一个人物，摩西，也都跟保罗一样有这样的心怀。摩西大家很熟悉，神兴起他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之地，应许之地。摩西跟保罗一样，他学了当时世代尖端的学问。摩西出身于忧患，但是神保守他成为埃及的王子，学识了当时埃及文明古国那个高端的科技知识。他是埃及人，然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当有一天他见到他同胞被欺负的时候，他见到弟兄被他出来帮手杀了个埃及人。然后当他想着为神大发热心，为同胞做一点的时候，他要逃命，逃到去旷野，经历过四十年上帝给他的磨练。神在四十年之后呼召他，叫他来到为同胞做一点的事情。摩西的时候，当上帝来到去推搪，我不得，我缺口笨舌，我什么都不行， 你不要找我，找第二个了。结果神仍然都是要他去，摩西去，他好像被逼被监这样去做。而当他做面对他同胞的时候，他对同胞油然而生一段很深刻的感情。他爱他的同胞，他愿意为他同胞来到付出，甚至乎好像保罗一样付出生命都在所不计。当摩西在山上面见上帝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面来到去吵，来到去 反动，然后叫亚伦摩西的哥哥来到去为他们做了一个 金牛犊的金像。摩西都不知道是不是山上死了，我们不行，不要理他了，亚伦帮我们做个神像，以致我们去继续我们的行程。结果他们做了金牛犊，上帝追讨他们的罪， 上帝说要这班人真是好像我们说烂泥扶不上壁，没用，我不要他们了。摩西，我就要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取代他们了。哇，如果给你是摩西，你会怎样？哇，神看中你，神看起你，兴起你，取代以色列人，那班犯罪不要了，你和你的后裔，你的一家就成为新以色列人了，你会怎样？如果是你，你成为上帝一神之下万人之上，你成为整个以色列国的祖宗，你怎样？当然拍心口认啦，是吧？勇敢地承担责任，好，我就来，是吧？你和我可能真的是这样，神看起我们做什么不去？但是不是，摩西不是，他爱他的同胞，他跟上帝bargain，跟上帝来到去讨价还价，不好啊，上帝不好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那班埃及人真的笑大埃及人的口了。原来他们搞这么多事，叫他们出去敬拜，原来是叫他们全部在死在旷野。神啊，不好，千祈不好。神啊，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求你怜悯他们，赦免他们。如果不是你将我从你的册子上除名，神啊，摩西，神高抬他，神愿意赐福给他，哇，我就让你的子孙后代取代以色列人，他都不肯，因为他爱他的同胞，他愿意为同胞来承担他那个责任。神啊，你不要罚他，你罚你罚我了，将我从你的册子上除掉我的名字。弟兄姊妹，伟大的摩西，你看到他一点都不自私，一点不看自己，他仍然爱他的同胞。保罗深爱同胞，你我又怎样呢？我们岂不是应当爱我们的同胞呢？在以前有机会来去做中国福音事工，特别来到去带领一班的外国信徒去到中国。这班外国信徒在这里老远的地方，美国、欧洲来到香港，然后我们带去进入中国。很多这些老外的信徒，当他们在中国回来的时候，再跟我们分享他们对中国人那个的感受。你问他为什么来中国，他说我 I love China and I love Chinese。 这些红酥绿眼的老外，他说他爱中国，他说他爱中国人，他真的爱过，他不只是说在把口，然后他真的以行动自费，然后受训练来到香港，再受训练，然后拿圣经进入去中国大陆，送给中国的教会。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爱又更深一层。很多的信徒回来，他们跟我们分享，然后他们喊住口，喊住跟我们讲，他们看到中国灵性那个荒凉，看到中国对圣经那个渴求，他见到中国人的灵魂那个需要，他们一路喊，喊着来到讲的。当我看见这班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自己问自己，神啊，这一班外国人红酥绿眼的信徒，他们竟然间这么爱我们中国，这么爱我们中国人，那我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我岂不是要爱我的同胞，岂不是要爱我的中国比他们更多吗？神啊，我知道你爱中国。我从这些弟兄姊妹的口，有时候他们说神爱中国，神真的爱中国。为什么？如果神爱中国，为什么做这么多中国人？真的，神做我们这么多中国人，神爱中国。弟兄姊妹，你爱不爱中国？爱不爱我们的同胞？有时我跟中国的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有时他们都在笑，他说其实中国不可爱， 啊，中国真系好唔好？特别呢几十年，好多中国人啊，我哋见到啊，特别喺香港吓，即系好似同佢哋玩针对咁啊，即系呢班大陆人啊，即系讲好多嘅取笑奚落佢哋嘅说话啊，甚至好似大家对着干咁样啊。其实呢个都系唔应该吓，我哋大家同样都系中国人。我们同样都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为什么我们真的不好好的来到爱去关心我们的同胞？保罗他说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姊妹，你和我又怎样有呢？我感谢上帝，今天十三亿的同胞啊，有好多来到我们门口。当我去欧洲来到短宣的时候，在东欧啊，就已经有我们100万的中国人是中国大陆去的啊，他们散居在东欧。今天好多我们中国的同胞散居在整个世界，不单止东欧，去南美洲也是这样，去到非洲也是这样。我还没去，但我听到那边的消息都是这样。好多中国同胞他们去到那里来做买卖找生活啊，他们懂不懂非洲话？当然不懂了。懂不懂南美话啊？懂不懂那些当地的语言？当然不懂，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就这样去，他们为了生活摆上自己的生命在所不惜。但弟兄姊妹，你看不看到当他们找到生活，他们背后的灵魂呢？他们灵魂去哪里？永恒的归处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今天也有中国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他们，伸出一个爱心的手，给他一杯的凉水？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大可以给到他，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杯的凉水。你愿不愿意伸出你爱心的手去招待这班我们的同胞流落在海外？他们没有家，然而他们要在这里生活。今天我们已经扎根在这里，我们有我们的家在这里，我们岂不是应该去关心他们？求主真的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去寻找拯救我们，他将我们寻见，然后他将大诫命交付给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好像主爱我们一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都要怎样彼此相爱。大诫命交付了给我们，然后基督为我们受死，成就了救赎的使命。他又将大使命交付给我们，叫我们要去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弟兄姊妹，诫命和使命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不愿意活出这个诫命和这个使命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同心，我们低头来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宇宙万物的上帝，你又是那位爱惜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敬拜你，但愿使徒保罗去对同胞那个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姊妹，叫我们同样地关心失丧的灵魂。我们都愿意伸出爱心的手，走出爱心的步伐，来到将我们的同胞引带进入神你的家，你的国度。主要我们又纪念到世间很多宣教士，他们远别家乡，去到远方来到传扬福音。求天父真是保守这一班的宣教士，赐福他们手所做的工，保护他们有完全的平安。主要求你都保守整个世界主你的儿女，各个的教会都能够活出主你交付给他们的使命，好叫教会能够将福音传扬。主，我们仰望你，亦都纪念到为信仰为主受苦的肢体。主啊，你亦都怜悯他们，保守他们，安慰他们， 叫他们的信心仍然坚定，在困难甚至死亡的环境里面仍然坚持。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生命圣诗第185首，奇异恩典。牧师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拿到这个奇异恩典之后，不是将这个恩典就这样自己收埋，而是周围和我们身边的骨肉之亲来分享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赐我失所甘悲忏悔，佛眼甘得看见，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生之时寂寞恩惠，暂时何当宝贵，经过许多危险网络，饱受人间苦楚，慈恩令我平安度过，他日归回天父，将来在天安居万年，人光如一普照，好将追错蒙恩敬奉，赞美永不减少。 好，跟住我哋系有呢个圣餐嘅时间，亦都将时间翻俾陈牧师。